第33集，临近暴风城。吃完饭后，卡德加和加罗纳继续向暴风城进发，森林再次恢复了寂静。在这种令人毛骨悚然的寂静中，举目四望，满目疮痍。大约中午的时候，他们又遇到了那些血环兽人。兽人们在一座被毁坏的哨塔旁的空地上，全都面朝下倒在地上，有什么尖锐沉重的巨物刺穿了他们的背甲，好几个兽人连头都没了。加罗纳开始挨个扒下尸体上的护甲，搜刮可回收的装备，动作十分迅速。卡德加则扫视着地平线，似乎在寻找什么。 你不来帮把手吗？ 马上来，我想先确认杀了我们这些老朋友的东西在不在附近。 好了没？我没听到什么动静。 这些兽人也什么都没听到，等听到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。他们在逃跑的时候受到了来自背后的攻击，而且攻击者比他们要高，那是钉着马蹄铁的重装战马的蹄印，是骑兵，人类骑兵。 看来我们离暴风城越来越近了。他们的东西你能拿多少就拿多少，我们能用得上他们的口粮。虽然难吃，但很有营养。还得拿把武器，至少拿把小刀。 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。 哼哼，想说什么就直说，别藏着掖着。 我们已经在暴风城军队的巡逻范围之内了。我觉得麦迪温没有在追我们，至少没有直接追过来。所以，也许我们应该分头行动。 我也想过。这儿有个生火工具包，兽人最喜欢火，用这个能很快生起火来。 所以你觉得我们应该分头走？ 不，我说的是我想过。问题在于，这片区域不在人类或兽人任意一方的掌控之中。你可能走个50码，就又会遇到一支血环氏族的巡逻队。我也可能会被你们的骑兵兄弟袭击。如果我们两个一起走，活下来的概率会更大。只要一方假装是另一方的奴隶就行。 我们的说法是俘虏，人类不抓奴隶。 哼，你们当然抓，只不过是换个叫法而已。所以我们应该一起走。 就因为这个？ 这是主要原因。另外还有一件小事，我已经很久没向古尔丹汇报了。如果我们撞上他，我会跟他解释说我被囚禁在卡拉赞了。下次他应该学聪明点，不要再把手下往火坑里推。 你觉得你这么说他会信？ 我也不能确定他会不会信，所以这就是我要跟你一起行动的另一个原因。 你懂得学以致用了。 说的没错，除非我在开口之前就被一斧子砍掉了脑袋。算了吧，我还是暂时站在你这个白皮肤的家伙这边碰碰运气。现在我还需要做一件事。 什么事？ 我需要把尸体堆到一起，用灌木和易燃物盖上。我们可以把不需要的东西隐藏起来，但我们需要把尸体烧掉，这是我们唯一能做的。 要是重装骑兵还在附近，一柱黑烟肯定会马上把他们引过来。 我知道，但这是我们该做的。如果你看到在袭击中被杀死的人类士兵，你难道不会想埋葬他们的遗体吗？ 卡德加阴郁地抿紧了嘴，但他什么都没说，而是走到最远的兽人尸体旁，把他拖回了哨塔废墟的下面。不到一个小时，他们就把尸体上的东西全部扒光，点起了火。加罗纳正注视着回旋上升的烟柱。 现在我们该走了。 这不是会引来骑兵吗？ 没错，还会传递一个信息，这里有兽人，而且还是觉得这里足够安全，可以火化他们同伴的兽人。我宁肯找个机会近距离和人解释，也不想面对一匹冲锋的战马。谢天谢地。 加罗纳点了点头，他们离开哨塔，偷来的斗篷在身后飘动。加罗纳说的一点都不假，兽人的战地口粮果然难吃，是煮干的糖浆、坚果和某种肉做成的恶心的混合物。卡德加敢发誓，那些肉一定是老鼠肉。不过，这些食物确实给他们提供了足够的能量前进，他们的脚程也很快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一路走来，沿途的原野变成了延绵的农田， 田里的庄稼随风摇摆，然而这片土地也一样荒无人烟，马厩空空如也，房子也都倒塌了。他们又发现了几处兽人的火葬堆，还有越来越多的标志着逝去的人类家庭和巡逻兵的坟丘，但他们还是尽量沿着灌木丛和篱笆走，开阔地带让他们能更容易地发现敌人和援兵，但也更容易暴露自己。他们看到不远处有一小支兽人军队正沿着山脊前进，于是卡德加和加罗纳藏进了一座基本完好的农庄里。卡德加看着蜂拥向前的兽人队伍，队伍里有步兵，有骑着巨狼的骑兵，还有雕刻着华丽的头骨和巨龙花纹的头饰车。 一群白痴，他们现在这样太招摇了，我们能看到他们，白皮肤的人们自然也能看到他们。这帮家伙连目标都没有，他们只是在野地里四处转悠，想找架的，想要光荣的战死。 你对你族人的评价不高啊。 我现在对所有人的评价都不怎么高，兽人不认我，人类要杀我，而我真正信任的唯一一个人类居然是个恶魔。 不是还有我吗？ 对，还有你，你是人类，我也信任你，但我以为，我是真的以为麦迪文会改变局势，他很强大，地位崇高，而且愿意与对方平等的交流，不会有莫名其妙的偏见，但我这是在骗自己，他只不过是又一个疯子罢了。也许我注定要扮演这种角色，为疯子办事，也许我不过是这场棋局里的又一颗棋子而已。麦迪文是怎么说的来着？宇宙间无情的宿命的齿轮。 你的角色是你自己的选择，这也是麦迪文一直以来的愿望。 你觉得他说这话的时候神智是清醒的吗？ 跟一直以来一样清醒吧，我相信他是清醒的，听起来你似乎也是这么想的。 没错，我为古尔丹效力的时候一切都多么简单啊，只要做好他的耳目就行了。可现在我却弄不明白到底哪边才是对的，哪边才是我的同胞，或者两边都是。至少你不用为了这种事情烦恼。 卡德加没有作声，只是向外眺望着渐浓的暮色。地平线那头的某处，那支兽人军队遭遇了什么东西？那个方向的视野尽头闪起暗淡的火光，仿佛虚假的黎明。低矮的云层中不时折射出的闪光，伴随着战鼓和死亡的声响，如同遥远的雷霆。日子一天又一天过去，他们现在开始穿越一座座废弃的城镇和市场，他们见到的建筑更完整了，但还是荒无人烟。有些迹象表明，这里的房子最近还有人居住，有人类也有兽人，但现在里面仅存的居民只有鬼魂和回忆。卡德加闯进了一家可能是商店的建筑，虽然里面的货架都被搬空了，但壁炉旁的柴斗里还有木柴，地下室的一个小箱子里还有一些土豆和洋葱，随便什么都比兽人那些铁一样硬的口粮要好。卡德加生起火，加罗纳拿着一口锅去了附近的水井。卡德加思索着接下来该怎么办，麦迪文是个威胁，也许是个比兽人更大的威胁，现在还能跟他讲道理吗？能说服他关闭传送门，还是说已经太迟了？仅仅是知道有一座传送门存在就已经算是好消息了，如果人类能够找到那扇传送门，甚至将它关闭，就能把兽人困在这个世界里，切断他们与德拉诺的联系，让他们孤立无援。突然外面传来了一阵骚动，打断了卡德加的思绪，是金属相击的声音，还有人类的吼声。卡德加连忙往门外跑去，他在水井旁找到了他们，是一队由十个左右的步兵组成的巡逻队，穿着艾泽拉斯王国的蓝色战袍。 士兵们都拔出了剑，其中一人捂着自己流血的胳膊，但另外两人一人压着加洛纳的一条手臂。加洛纳被他们制住了，他的长刃匕首落在地上。卡德加转过拐角的时候，领头的军士用戴着锁甲手套的手反打了加洛纳一个耳光。 说，其他人在哪儿？放开他！ 卡德加不假思索地聚起能量，迅速释放出一个法术。一道耀眼的强光在加洛纳头顶炸开，仿佛一个微型的太阳，让人类士兵猝不及防。抓着加洛纳的两个步兵松开了手，他倒在了地上。那名军士抬起手来遮住双眼，巡逻队的其他人也大吃了一惊。于是卡德加赶紧趁机混进人群，站到加洛纳身边。 好一个出其不意，让我先喘口气。 别起来，你就是这群流氓的头领吗？ 你是什么人，竟敢妨碍军务？兄弟们，把他弄走。 别动，我是卡德加，是你们莱恩国王的朋友和盟友，魔导师麦迪文的学徒。我有事要找国王，立刻带我们去暴风城。 是是是，我还是洛萨爵士呢。麦迪文从不收学徒，这连我都知道。那你这位小情人又是谁啊？ 他是我的俘虏，我正要带他去暴风城接受讯问。 那么小伙子，我们在这里发现了你的俘虏带着武器，而你又不见人影，要我说是你的俘虏逃跑了吧？只是可惜这个兽人宁死不降。 别碰他！ 你这是找死！ 你正在犯一个严重的错误。 别插手，小子。士兵，抓住那个兽人，他敢反抗就杀了他。 步兵们又向前迈了一步，离加洛纳最近的人弯下腰想再次抓住他，他试图挣开，却被某个步兵用重型靴狠狠地踹了一脚。卡德加忍住眼泪，冲军士放出了法术，那团火球击中了他的膝盖，军士痛嚎一声倒在了地上。 马上给我住手， 杀了他们，把他们俩都杀了。 住手！ 先生，请让这些士兵住手，我是魔导师麦迪文的学徒。 我知道你是谁，退下，放开那个兽人，不过要盯紧他。 我带了一名俘虏，还有重要的情报要告诉莱恩国王，我要立刻面见洛萨爵士。 如你所愿，孩子。 说着，指挥官掀起了自己的面罩，看着洛萨几乎到后脑的发际线，卡德加悬着的一颗心终于放了下来。